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受降雨云带的影响，今天白天到夜间本市小雨天气将持续，夜间南部地区有小到中雨，阴雨绵绵，气温低迷，请朋友们增衣保暖，以免受凉感冒，外出要注意交通安全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阴有小雨，东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18度，最小相对湿度70%。今天夜间阴有小雨，南部小到中雨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14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忽必烈把三哥的奏文递给真金说，你自己看。真金展读着，脸色大变，突然啊的一声，口中喷出了鲜血，溅在奏文之上。身后的一个侍卫扶住他说，太子。忽必烈也大惊，忙宣太医。安童、玉溪、铁木儿、董文炳三个人抬头以惊恐的眼神瞅着真金。忽必烈气愤至极地在屋中来回走着，安童、玉溪、铁木儿、董文炳、贺仁杰跪在那儿。玉溪、铁木儿说，皇上责罚臣吧，一时糊涂酿成大错，接到奏本后，臣以为这肯定是奸人在搞鬼，想使君臣父子失和，引起朝廷混乱，以泄私愤，于是想先把作鬼的奸人捉住，弄清真相，才禀报大汗以宽军心。没想到弄巧成拙呀。忽必烈怒气冲冲地说，我怎么相信你们啊，我怎么相信你们。叫三哥来。三哥走进来跪在地上，忽必烈厉声问道，三哥，你说说，你怎么得到那个奏章的？三哥面不改色地说，皇上，我留守大都之时，突然接到这份奏章，气得差点晕过去。当时我就想，速来上都禀报皇上，不料，他们已经监视了臣的府，臣无法离开大都。后来他们又抓住我的家人严刑拷打，弄出所谓口供，以白马之事诬陷臣。臣怀疑圈禅让之事就是他们几个干的。他们见皇上信任下臣，所以怀恨在心，于是想出这毒计加害臣，请皇上明察。忽必烈问，你们几个还有什么说的啊？贺仁杰说，皇上，三哥血口喷人，我担负大都防务之时，下官在酒肆李弄听到有人议论劝禅让之事，臣十分惊慌， 于是暗中查访。不久，浙江行省御史台派人到大都，向台府要被裁汰在家的人。后来，陈拿住三哥家人询问此事，家人确实是看见江浙行省来过人，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关在了三哥后院里。再后来，这个人就不见了。皇上，此人十分可疑啊。忽必烈问：何人杰，如此重大之事，你为何不向太子禀报？三哥马上改口道：这是他不敢向太子禀报。玉玺铁木儿赶忙说：皇上，贺仁杰所言句句是真啊，如果真是江浙行省御史台言官所写，我想陈天祥常看各行省的奏文，他可以查对笔迹，请皇上恩准。忽必烈怒气冲冲地说：传陈天祥。须臾，陈天祥走进来，跪下给忽必烈请安。忽必烈对士官说：把奏文给他看。士官过来把奏文递给陈天祥，陈天祥接过来看到。忽必烈说：你仔细看，这可是江浙行省台官所写。陈天祥说：皇上，我忽然想起来，这笔迹微臣确实见过，好像是江浙行省台官江明的笔迹。忽必烈问：你认识江浙行省的江明？这真是他写的？陈天祥答道：禀皇上，有一面之交，微臣记得他写的字十分流畅，这个奏文里的字却有些别扭。忽必烈又问：那不是他写的了？陈天祥说：微臣不敢肯定，有时文士们故意写些变体字，微臣求皇上恩准查对一下笔迹，否则微臣不敢妄断呐。回到安童府中，玉玺铁木儿摇头叹息道：哎呀，弄巧成拙，弄巧成拙呀。安童说：是啊，我们低估了三哥。玉玺铁木儿说：不不不不不不，我从来没有低估过三哥，他通六种语言，智慧机敏在你我之上，只是用的不是地方。如果用的是正地方，那真是……哎呀。安童说：眼下只看最后一招，陈天祥核对笔记了。玉玺铁木儿说：我亲自监督他对笔记。安童说：陈天祥这个人靠得住吗？玉玺铁木儿说：放心，靠得住。安童说：但愿他不要看走了眼呐。玉玺铁木儿说：不会，这一点我有把握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哈拉和林博彦大帐内，博彦正在帐中站着，若有所思。一位将军进来施礼说：元帅，上都信使来了。看完皇上的信，博彦很沮丧地坐在椅子上，自言自语道：唉，皇上责骂的不差呀，我如果稍微谨慎一点，阻止皇子倾尽大山追剿，就不会中了海都的埋伏。伯彦在屋中用拳头捶打着自己的胸脯，痛心疾首，后悔莫及，长长地叹了口气。突然 伯彦站起来喊了一声，来人呐，叫将军们来大仗议事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贺仁杰回到府中，同样也是六神无主，心急如焚，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，在屋中走来走去。这时，一只狗过来，摇头摆尾地在他周围转来转去。贺仁杰不耐烦地踢了他一脚，说：“滚！”这狗嚎叫着跑开了。贺仁杰焦躁，于是着青装，在一棵树下舞剑，舞得大汗淋漓。朝伦过来站在一侧说：“大人。”贺仁杰问：“太子怎么样？”朝伦答道：“还是那样。”贺仁杰突然把剑插进树里，一拧而断，然后把半截剑扔在了地上。朝伦惊骇地说：“大人。”贺仁杰大步往里走去，朝伦跟在后面。二人进到屋中，朝伦又问：“大人，这怎么办呢？”贺仁杰说：“如果查对不出笔迹是江明的，那我们都得去死。我死不要紧，我只是担心太子啊。”朝伦痛苦地说：“是啊，太子冤呐。”贺仁杰咬牙道：“哼，我就是死也得先把三哥给杀了，为太子报仇。”夜色已深，忽必烈还没睡，月华如炼，忽必烈踽踽独行于偌大的殿中。殿内多处灯火在明明灭灭地摇曳，忽必烈皱着眉头喃喃自语道：“这么大的事情，事关神器，他们却一直瞒着我。难道我真的老了？难道他们真的想让我退位禅让？他们居心何在？这样的事情，真金难道真的不知？”忽必烈摇摇头继续走着。这时一个侍卫过来说：“皇上，该休息了，已经打了三更了。”忽必烈不理，继续走着。这几天为了三哥的事情，整个朝廷都闹得鸡飞狗跳的，每个人都睁大了眼睛，绷紧了神经中的那根弦，屏气凝神，静静地观察着事态的发展。上都御史台府衙内，玉玺铁木儿站在书桌前，陈天祥拿出一堆奏文比对着。陈天祥拿出几个奏本跟玉玺铁木儿说：“大人，您看这几件是江明的奏本，这笔迹对不上啊。”玉玺铁木儿又问：“那其他人呢？”陈天祥一脸苦相地说：“大人，这其他人的就更对不上了。”玉玺铁木儿颓坐在椅子上，无奈地叹息着。陈天祥慢吞吞地说：“大人，下官怀疑这是江明左手写的，故意不让人看出这是谁写的。”玉玺铁木儿有气无力地说：“唉，你这个怀疑有什么用啊？他人都不见了，谁来证明他是左手写的？”陈天祥说：“只要找出江明曾经左手写过的字，就可以证实。”玉玺铁木儿苦笑着说：“哼，你这不是废话吗？”说完站起身往外边走边说：“ 你再查查看吧，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。说着走了出去。次日，贺仁杰再次去拜见忽必烈，说：皇上，三哥在诬陷忠良，而且此事太子确实不知啊，都是臣等愚昧造成的，求皇上责罚臣等吧。忽必烈不悦地说：哼，我从征大理的途中就把你收在宿卫军中，几十年了，把你提拔为兵部侍郎副宿卫长，你难道还防着我？你们到底藏着什么心？贺仁杰痛心疾首地说：臣愚昧呀，愚昧，早知如此糟糕，当时就该禀明太子，太子定会妥善处置，就不会有今日之事了。皇上，臣求皇上杀了臣，以平息事态。忽必烈冷冷地说：哼，我知道你是为了什么，退下吧。忽必烈拂袖起身向里走去。陈天祥还是对不出来，把玉溪铁木耳急得喉咙直冒烟，眼皮发颤，这心脏都快跳出来了。跟安童说了，安童也焦躁起来，说：哎呀，那该怎么办呢？你我一夜之间都成了欺君的罪人了。我更担心的是太子，他这一次病的跟往常不同啊。玉溪铁木儿说：是啊，太子是皇上唯一的嫡子了。安童说：皇上圣明，我想他会看清真相的。玉溪铁木儿说：你我祖宗四代人为五代大汗效力，忠心不二，这皇上难道就……哎呀。安童说：皇上不会的，我们也是糊涂呀，出于好心办错了一件天大的事，连累了太子，太子忧愤发病，一旦……玉溪铁木儿沉痛地说：不敢想啊，真的不敢想。你我难道就成了千古罪人吗？二人相对沉默良久，各自扼腕叹息。深夜，御史台府衙里，陈天祥愁眉苦脸地翻着几大摞的奏卷，一一查对着，满脸淌着汗。他已经三天没好好吃饭了。陈天祥把那张奏本置在书桌上，推坐在椅子上叹气。皇宫大殿内灯火通明，将近四更了，忽必烈还没睡，仍在空旷的大殿里踽踽独行。忽必烈喃喃自语，茫然又忧愤地说：这些年来，我没有做过对不起长生天，对不起祖先，对不起百官，还有黎民百姓的事情，那他们为何不对我说真话呢？为什么呢？此时，贺仁杰府中，贺仁杰正站在桌边擦着一把长剑，剑在灯光下闪着冷冷的寒光。擦完，贺仁杰舞了起来。四更已到，御史台府衙内灯光昏暗，静谧异常， 桌上的一摞摞案卷死气沉沉的。陈天祥伏在案上，枕着胳膊睡着了。一个侍卫看见了，过来推了推他，在他耳边轻声说：陈大人。陈天祥一下惊醒，手一滑了，把桌上的水杯打翻在桌，水洒了一桌，把那奏本泡在水里。陈天祥彻底醒了过来，看见奏本泡在水里，惊叫一声，慌忙拿起奏本，结果泡软了一个角。陈天祥急忙把奏本拿到灯下烤，边烤边骂：哎呀，毁了毁了，我这怎么向皇上交代？这可是掉脑袋的事。你……陈天祥说着说着突然打着话，仔细看起来，纸上显出几个字：桑哥逼我江明。陈天祥高兴地跳了起来，大叫道：有了有了有了。陈天祥拿着奏本小跑着往外奔，前边有一侍卫提着灯笼，后边跟着一个侍卫，跑过内院，跑过外院，跑到大门口，陈天祥摔了一跤。陈天祥继续说：快跑。三个人一起继续往外跑。这时玉溪铁木儿已经睡下，府院门口站着两个哨兵。陈天祥三个人跑过来，门卫警惕地说：站住，干什么的？陈天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：快快快去叫醒大人，陈天祥有十万火急的事禀报大人。门卫慌忙说：你们等着。门卫进去敲着门喊：大人大人。玉溪铁木儿惊醒说道：谁呀？侍卫说道：大人，陈大人来了，说十万火急要见您。玉溪铁木儿惊讶地说：啊，他来了，快快叫他。侍卫跑了出去，玉溪铁木儿慌忙穿衣服。陈天祥满脸淌着汗，站在大厅之中。玉溪铁木儿匆匆进来，陈天祥也想不起失礼，就说道：大人，有了有了。玉溪铁木儿问道：这什么有了？陈天祥说：证据证据证据有了。玉溪铁木儿惊叫道：啊，快拿来呀，在哪儿呢？陈天祥从怀中掏出那个奏本给他看，玉溪铁木儿把那张奏本在灯下看到，只见纸上显出桑哥逼我江明几个字。玉溪铁木儿说：好啊，奸贼，这下我看你如何逃脱罪行，走去见皇上。说着就往外走。侍卫说：大人，还没到时辰呢，不能惊了皇上啊。玉溪铁木儿说：哦，那咱们就在皇宫门口坐着等。玉溪铁木儿、陈天祥等人往外走去。玉溪铁木儿、陈天祥二人站在门口一侧，周围是十几名侍卫。陈天祥困得摇摇欲坠，玉溪铁木儿对侍卫说：去把陈大人扶到墙角，打一会儿盹儿，别在皇上眼前睡着了丢人。两个侍卫把陈天祥扶到墙角，陈天祥坐下就打起呼噜来。玉溪铁木儿憋不住，嘿嘿直笑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 看着对了，我要出发。